菜是吗？ 对对对。 好嘞，谢谢你。 2018年尖岩村移民风情文化节及栗子宴美食节活动将从4月22号一直持续到6月18号。活动期间，来密云水库尖岩村的游客，无论是用餐还是住宿，都将享受8.5折的优惠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月生活，这就是碧波荡漾的密云水库边上一个有趣儿的民俗文化村——尖岩村。如果您对他们的栗子宴感兴趣，不妨周末的时候驱车前往，游山玩水之时，也享受农家宴带来的那种新鲜美味吧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 Chloe， 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 接下来，您将听到的是留学时间。 新包包、新衣服、新鞋子、新口红、新项链，我通通都要新的。 那声音呢？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。 主播新势力，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！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，为梦发声。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， 新声音新力量，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。 Radio 774，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